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受查了“真火吴忠恰七团”称号的朝鲜人民军第1314部队，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明瑞同志、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长、陆军上将李英杰同志随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了该部队为永远传送伟大的金正的同志在2003年12月视察部队的不朽领导业绩而建立的现场指导标志碑。金正恩同志说，当年金正的同志视察部队后，为把部队军人造就成为思想和信念的强者，适应现代战的特点去完成作战准备、改进后勤工作而做了宝贵的教导。指挥官和战斗员要切实贯彻落实我们的金正日同志的遗训。他听报告说，按照金正日同志所采取的措施，经常有5月9日鲶鱼场生产的鲶鱼供应，说我们的金正日同志只要是为了战斗员就不吝惜一切，这个部队里凝聚着金正日同志的关爱。指挥官和战斗员要始终满怀着在光荣的部队里服役的莫大骄傲和自豪，以战斗政治训练成绩来弘扬金正昌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业绩。金正恩同志查看了吴忠恰政治大学讲堂，他具体的了解吴忠恰政治大学教育情况，说要根据军人的心理和特点讲好课，为此就要正确编写教育纲领，不断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平，同时要配备好教育所需要的物质接受手段，并为此给予了充满恩情的关怀。他观看那些在露天训练场上也可以利用的各种教育资料，说都做得很好，下了功夫，战斗员们要在没有侧翼和后方的敌区作战，因此要继续致力于教育工作，以使他们从军事技术和体力上，而且从政治思想上做好准备，来把他们造就成为即使在断头台上也绝不放弃革命信念的思想和信念的强者。只要思想强，军队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与敌人的较量是火与火的较量，同时也是思想和信念的较量。我们要依靠军人群众满腔的政治思想优势来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金正恩同志一张一张地看着部队里涌现出的英雄照片，说共和国英雄真的很多，不要让英雄战士的鲜血白流，并表示莫大信任，说要继承他们的精神，在打开祖国统一大战突破口的战斗中都成为英雄。金正恩同志查看了部队的食堂和豆库，他说食堂的温度很适宜，烹饪台上堆满着饮食材料，战斗员们的训练负担很大，所以要更好地供应肉类、鸡蛋和海鲜等后勤物资，同时要以母亲的心情给他们做各种可口的菜肴。他对于部队去年生产每个军人每天都能吃上250克以上的大豆，还让他们吃到各种豆类饮食表示满意，说到人民军的哪个部队去看，都能看出他们大力掀起大豆种植热潮，部队今年也要迎来大豆大丰收。金正恩同志到军事讲堂了解了该部队所承担的战斗任务、作战动员准备情况和训练情况。他对于部队深入研究我们党主体的军事战法、战斗行动方式和战斗方法，还认真扎实地进行旨在把它运用到实战的训练，来把指挥官、参谋部成员和战斗员都造就的能够圆满自立地完成战斗任务表示了满意。他说，指挥官们要经常思考作战准备有没有漏洞，怎样才能战胜敌人等，要按照党的意图狠抓在训练中实现党的政策化、实战化、现代化、科学化和多方面化作为训练革命的中心环节来安排和进行高强度训练，来把所有战斗员都造就成为一个个多兵种化、多功能化的真正战士、现代战的高手、骁勇善战的士兵。金正恩同志看着部队的战斗员们勇猛的训练情景，赞赏他们说，训练热情非常高，从军事技术上和体力上都做好了准备。 他说，要按照党把今年定为训练革命之年和完成作战准备之年的意图，去大力掀起白头山训练热潮，来让全体战斗员都更加做好准备，成为一一当百的勇士。金正恩同志查看部队下属英雄连队的营房、教育室、洗浴城等，以亲生父母的心情关心战斗员们的生活。他表示最大的信任，说这个部队战斗员们都是最高司令官的眼睛、耳朵和带路人，并提出了在千方百计地完成部队的作战准备和加强部队战斗力方面成为者专的纲领性任务，即拿着具体的敌军资料来认真扎实地进行训练，以使战斗员们对执行作战任务地区了如指掌，在任何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也都能动作战的问题，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内容的问题，按照现代战的要求去搞好修补作战文件工作，来使所有指挥官和战斗员都精通自己作战任务的问题，周密细致地进行抗日游击队时部队指挥管理的问题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战斗员们将在同敌人的决战中圆满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光荣作战任务，向他们赠送双筒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并同他们合影留念。